咁啊，未講到之前咧，都有啲想交代一下啦。頭先牧師講咧，就長老而家開始講到，咁啊，亦好感謝弟兄姊妹，因為舊年咧，你記得喺會友大會嘅時候，大家都通過咗同工會嘅改組啦，就係有長老會同埋董事會。咁啊，董事會主管咗嗰個行政，而長老會就要主管嗰個屬靈嗰方面嘅嘢，所以咧就。你哋嘅通過咧，就將我同阿秋長老擺咗上台啦。咁另外有一樣嘢想講嘅就係，其實咧牧師好辛苦啊，將我擺上嚟，因為咧我信得過佢同我修改同埋討論嗰個講章咧，都好多花咗好多時間，甚至乎我有感覺咧，佢話我教你呢個徒弟咧，可能我自己講仲好啲，仲冇咁辛苦啊。所以好感謝神俾個機會，亦更加感謝。周牧師即係咁循循嘅教诲，俾佢嘅時間花咁多精神喺度嚇。咁言歸正傳，咁大家聽咗頭先阿 Ben 眾弟兄讀嗰個經文咧，喺呢段經文入邊，大家發覺有一個字非常嘅經常嘅出現，大家睇唔睇到係邊咩字？一個義字係嘛？個義字就係呢幾節經文經常嘅出現。咁咧，如果一講到義字咧，就令我想起喺香港好細個嗰陣時睇到一個電視嘅劇集。呢個劇集係台灣華視製作嘅。如果我唱兩句嘅主題曲，唔知你大家會唔會猜得到係乜嘢劇集，係咩人物？我試下，我都唔知道，可能嚇到你哋走曬都唔定啊！是唱國語的嚇，兩句啫。開封有個包青天，鐵面無私辨忠奸。我都未唱完，大家都估到啊。包青天，我諗到呢個包青天，包青天月，佢叫做包拯，係北宋時候嘅一個清官，係大公無私嘅一個代表。咁喺民間咧，當然好多傳頌佢嘅稱讚佢嘅話語咧，話佢係公正廉明、廉潔啊，自守啊，立朝光毅啊，判斷咧係英明嘅，咁更加係為民請命。這個就係包公一個公義嘅人物啊，所以值得民間嘅傳頌。同樣咧，義係喺好多文化入邊追求嘅一個崇高嘅目標嚟嘅。咁喺中國嘅孔孟思想入邊，亦係佢嘅一個中心。咁我記得喺孟子嘅《告子篇》入邊講咧，佢話孟子話：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。義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點樣啊？取義者也，就話生命係我喜歡嘅，義亦係我喜歡嘅。但是如果兩者不能兼有的時候，我怎樣啊？就捨棄生命，寧願取義。在孟子的思想裏面，當這兩者不能兼並存並擁有的時候，孟子說我捨身取義，捨生不是捨身，捨生取義。孔孟所說的仁義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個中心，是折射出一種源遠流長、亘古不變、關於生死的一個精神氣節。但是我們想到這個只不過是人從人的觀點來看一個義字，充其量是人類道德的最崇高的理想而已。聖經中就剛才讀到了，都提到義，是神的義。究竟同孔孟思想嘅義有啲咩分別呢？我哋今日就藉住羅馬書3:21-26，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究竟神嘅義係咩嘢，同埋我哋嘅信心係啲咩嘢。咁今日嘅講章，我哋分開3個部分：第一係要明白神嘅義；第二咧係要講到耶穌嘅信心同神嘅義嘅關係；第三咧。講到人的信心和神的義的關係。神的義很清楚的，在我們明白是更加超越了哲學 道德的框架。在圣经里面，它很多的意思是代表公正、公义、正直和无罪。我们又看看圣经创世纪十八章25节那里，它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是公义的神。在生命记32章4节，他这里说他是指神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圣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有参考资料说出来，说死海古卷里面讲到的义呢，的意思是解释为上帝的拯救行动，是人的好行为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义不单单是正直公正这么简单，是指人有好行为。好行为的标准是什么？没有犯罪。所以圣经中的义是指无罪。我们在保罗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讲的经文，我们或者大家翻一翻去看这节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我们可以一起读。我们翻去罗马书第一章16-17节，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。好了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利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得了 ，Yeah。OK， 17节讲话，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福音是什么呢？16节啊，调翻转头睇啦，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神的义是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的大能，大家明白吗？神创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，神看为好的，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而变为不好，但是神再次要将在犯罪里面的人拯救出来，将他不好变回是一个好的人，成为神眼中的好人之后，就可以得到神的义。这个就是神的义，这个拯救。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神学家呢，就干脆将神的义解释为神的拯救行动。Okay。 在第三章21节开始的讲的时候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节讲给我们听，犹太人就是神的子民，他想尽办法去解决自己的罪，他们尝试达成神的义，他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是遵守神所定的律例。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定力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可能天天持续不停地守住所有的律法，我们总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是吗？在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会犯罪。我记得几个星期前我回家的时候，驾着车路过一个路口，啧一声眼角看到有个蓝灯红灯闪下闪下，我说糟了，这次一看一下个咪标，哇，快了很多。那么超速，那么感谢神，警察没给牛肉干我，给个警告我而已，没罚钱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超速不一定说是神警察捉到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超速因为没人看，没警察在这里捉不到，但是我们是犯了法，是吧？嗱，唔好講你話超速呢啲簡單小事咁啊，攞嚟講個個都超速係咪？但係我唔敢講，其實 或者有些人很守規矩的、即係但係你可唔可以講話自己從來冇超速啊？唔可以嘅、但係如果調轉啊，講翻十戒，十戒有一個戒命話不可拜偶像，我相信冇好難話冇人唔犯呢樣嘢，因為喺十戒入邊講嘅拜偶像係指乜嘢啊？當我哋心中將神放喺第一位，將你所中意嘅嘢放喺第一位嘅時候，那樣東西就已經成為我們的偶像。記得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看球賽，特別是美式足球，每次有好球賽看的時候就剛剛是崇拜的，那時候很掙扎，因為很想留在家裡看球賽。這些就是我們在犯罪是掙扎，猶太人想在律法上面想守律法來得到神的義，他們不成功。所以保罗说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律法以外是指犹太人以为守律法可以得到救恩，但是他们不成功。所以神用另外一个方法帮助人在罪恶中被拯救出来，就是神藉着一位拯救者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带出神自己的拯救。这位拯救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，我们就去探讨一下耶稣的信心和神的义的关系。我们会问神的义或者神的拯救是怎样指的显明呢？其实就在圣经这下面那几节答案里有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里提到因信耶稣基督，其实在原文有两种解释的，可以一种是现在我们华合本刚才读经用的因信耶稣基督，另外一个解释的翻译可以说是藉着耶稣基督的信，在华合本修订版里面就加了这个这样的注释在这里。第一个翻译是很多人用的，是最多人用的，也是很合常理的。神的义是要信耶稣基督才得到的嘛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若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的话，是谁去信耶稣呢？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是我们去信，是人类。但是这件事也会引起另外一个解经上的困难，是不是神的义是要靠人相信才能够成就呢？答案都是当然很明显的，不是啦。所以有一些节经文呢可以合理一点翻译呢，是这样，神的义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忠心。神对人类的拯救计划呢，其实是由神自己发起，由神差派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叫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对不住，我要喝点水，因为我喉咙干，最近又有点感冒，所以你会频频看到我或者喝水或者对不住。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救赎呢，是担当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成为了赎价，这样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无罪的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完全不需要人的插手或者参与，但是人如果有想得到这个救恩或者这个拯救呢，就是要相信。所以保罗整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读，神的义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忠心而加给所有相信的人。神的义是藉着耶稣的忠心和信服而成就，这件事是信主的人都很明白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所以我们对福音应该建立一个整全的福音概念，不单只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出生、死亡和复活，更加的 要传讲神的信实，神对世界的心意，以致他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藉着耶稣基督的忠心信服，完成天父的心意，使到人在罪恶中被拯救出来。这个是整全的福音。难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了，那我们跟着可以看看第三点，人的回应，人要凭信心去接受拯救，是不是接受这个救恩？我们要看看人的信心和神的义的关系。在人的接受信心的背后呢，其实我们有两个建基，是两个基础，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，也是可以说两个的认知。第一呢，是对罪的认知，我们要知道人自己是在什么光景底下。第二呢，是对拯救的本质的认识。对罪的认知，我们要知道人在自己是在什么光景底下。一个人如果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或者说、哦、我哪有罪呢，那个人不会相信耶稣基督。人如果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他一定是包含了对罪自己的认知。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什么？召罪人。一个人如果感到肚饿的时候，他就会找东西吃了嘛，是吧？同样，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犯了罪的时候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我们就很自然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就会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。为什么我们要问人犯罪为什么会亏欠了神的荣耀呢？神的荣耀会因为我们犯罪而减少吗？其实当然不是。但是大家记得一个太空望远镜 Hubble Telescope， 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留意到？在1990年藉着火箭送入轨道，很顺利一切都。这个太空望远镜呢，入了轨道就开始收集资料。随后那几个月呢，科学家就发觉收集的照片呢模糊不清。咁啊大件事啊！咁點解咧嚇？咁貴嘅一個望遠鏡放咗上去，喺調查當中咧就發覺原來嗰個主鏡片咧就個圓度啊被磨平咗少少，係千分之一嘅毫米，比頭髮仲幼。但係咁少嘅錯誤咧，就令到嗰個太空望遠鏡唔能夠完成當初設計要完成嘅職責啦。收到因为模糊不清，同样人犯罪了，人本来是神创造，但是人犯罪就好像一个有缺陷的废品，神是本来可以废掉的，可以将它舍弃的。人本来是可以反映神的荣耀，但是现在污染了，不能够这样。人能够完成神开头原本设计所能完成的，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人第一个回应是要知道并承认自己有罪，是需要神的拯救。第二，我们的回应是要对拯救自己的认知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知道是24节那里说是白白的，神的拯救是白白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付上了代价。另外，神是对我们的罪是忍耐和宽容，我们因信称义的代价是白白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。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呢，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这里讲出来呢，是因为因信称义，是因为神自己的拯救。藉着他设立耶稣基督作挽回祭，因为人的罪，人和神就隔开了，彼此不能够亲近。但是现在神要着手来挽回这个局面，就将耶稣基督摆上。一方面藉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赦免了人的罪，并满足了神在这方面的要求，使神可以再次接受人。另外一方面藉着人的信，使人得以领受耶稣基督流血救赎的功效，而且就可以亲近，再次亲近神。咁耶稣基督就成为神同人之间嘅一个中保，神人两下喺耶稣基督里面咧可以合而再一次合而为一。喺基督耶稣里面咧，我哋称神为义，神亦称我哋称神为义，神亦称我哋为义。神嘅义咧就喺呢度完全嘅彰显出嚟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白白的不代表是廉价。反之言，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重价换出来，是耶稣的，是神自己的独生子的生命换出来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很有趣，当这些不用钱是白白的，我们说它不值钱。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换取回来的，将我们的罪救赎的，我们说哪是有这么大的胆拿随街跳，人是很复杂的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人没办法可以救回自己，神不用我们付出代价，他自己差遣他独生子用重价来替代我们的罪，我们应该向神感恩。第二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只有机会得到拯救，是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。你想想，如果人一犯罪，神就立刻审判我们，立刻判刑，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坐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信称义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怎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耽延，其实他不是耽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神爱我们，愿意万人得救。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或者得救被赦免，或者被定罪，其实是端视乎我们能够捉住神宽容的时机。这个时机一错过，我们一旦错过，我们有时后悔都莫及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夸口，我们都信神，都做些事，是吧？这里说我们看到经文，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信夸口。假如有一个人在个海中遇到水质淤溺，快要浸死，有个救生艇驶过来，那个人呢将个绳索绑在个救生圈那里，有一掉在个浸就来浸亲个人的身边的时候，这个人如果相信这个救生圈是可以救他的时候，他会怎样？嗱嗱声即刻捉住这个救生圈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夸口说他的相信是救了他呢？他不可以夸口。人是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光景底下，人要掌握神给的机会，然后凭信心接受这个拯救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亦是活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，在这个人海当中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人海当中浮沉，更加的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在这个罪海当中浮沉，我们不肯得到这个罪将我们掩埋浸亲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先去找水泡，在那个时候可能太迟。那么先前我们讲到那个太空望远镜收集的照片很模糊，它是价值连城的，所以科学家不能够将它变成太空的垃圾，所以就花了很多个月时间研究出一个叫光学修正仪。那么过了两年的时候呢，就藉着太空穿梭机和太空人呢，就将这个太空仪摆回上这个太空望远镜那里。之后呢，这个太空望远镜重新恢复它的作用，收集到的资料呢，为天文学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。其实要让我自己看到神创造的伟大。人在神的眼中是更加矜贵的，所以神就设立了这个救恩，让我们再次可以反映神的荣耀。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讲的，这里讲的信字呢，是一个持续的，是一个有行动的，是持续性的，不是一下的。信心是相信加上倚靠，就好像我们找着这个救生圈，有没有人信的时候找着跟着又放回手，这个不是信。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说我们拿到天堂的护照那么简单，是天路历程的开始，是天天与主同行的开始，是经历神的开始，是享受内心平安快乐的开始，是怎样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的开始。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愿我们对神的信心得以成长和壮大，用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每一次的试炼。同样我们亦有信心承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和主一同行走这个天路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愿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神自己的同在，更加愿我们因信称义的生命能够讨主的喜悦。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，阿们。